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是2021年12月30号，欢迎您锁定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财富新动力。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富新动力节目，大拇指往上一滑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盘点一下哈，今年有哪些互联网平台或者是领域的大事在影响您的钱袋子？那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和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宏观方面的消息。生态环境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指出，要有序发展碳金融，指导试点地方积极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研究和推动碳金融产品的开发与对接，进一步激发碳市场交易活力，鼓励试点地方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之下，稳妥有序的探索开展包括基金、碳资产质押贷款以及碳保险等碳金融服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推动碳金融体系的创新发展。再来看国家版权局网站12月29号发布消息显示，近日国家版权局印发《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规划当中提到要推动新业态新领域版权保护，将网络领域作为版权保护主阵地，不断提升版权网管的治网能力，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开发运用，提升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等领域的版权保护力度，完善体育赛事、综艺节目、网络直播、电商平台等领域版权的保护制度，依托国家版权监管平台进一步扩大监管范围和监管对象，深入开展对新型传播平台的版权重点监管工作，支持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运用，充分利用新技术创新版权的监管手段，提高执法有效性和精准度，提升版权保护水平，加强对版权治理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和监管，完善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快速反应机制。再来关注一下，据央视新闻的消息，12月29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为了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缓解中低收入群体的压力，会议决定，一是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按 按照实施单月单独计税的政策延续到2023年底。二是将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或者是年度汇算补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至2023年底。三是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政策延至2022年底。上述政策呢，一年可以减税大约是1100亿元，也就是说哈，我们今年的这个年终奖啊，那他可能还是要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不算在当月的这个工资薪金所得的，那么这个将大大减轻我们个人的这个税费的负担。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显示，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优化境内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制度，现决定废止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2007第12号公布。境内金融机构赴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在现行管理框架及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来分工负责。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29号午后大盘是维持弱势震荡，上证50指数继续领跌。那么在盘面上呢，午后新冠检测板块是继续走强，麦克奥迪涨超10%，九安医疗涨停4天3板，济民医疗、西龙科学涨停，杨浦医疗、润达医疗、天瑞仪器、亚辉龙等涨超5%。那么在午后呢，白酒板块是持续走低，银价贡酒、还有古井贡酒、酒鬼酒、口子窖、泸州老窖等等是跌超5%，贵州茅台跌超4%。那么中药板块呢，也是出现了大跌哈，比如说是片仔癀跌停了，华润39、同仁堂跌超5%。沪深两市成交额为9973亿元，较上个交易日缩量54亿，成交量是再度跌破了1万亿。那么截至昨天29号收盘呢，沪指跌0.91%，深成指跌1.24%，创业板指跌1.4%。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6.6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1.86亿，深股通净流入4.76亿。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出台25条措施，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北京市商务局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到深化重点领域开放，在特定区域自贸试验区取消应用商店的信息服务业务外投资比限制。另外呢，争取国家增值电信业务进一步开放试点，探索在世贸试验区特定区域率先开放互联网 数据中心，也就是 IDC 等增值电信业务，同时呢，积极争取数字经济、数字贸易领域开放政策在北京优先试行。另外呢，还要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示范项目，允许经营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在此落户。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新修订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正式印发，将在2022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城区驿站按照实际签约服务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人数，每人每月给予180元的补贴。那么农村驿站呢，实际签约服务对象少于80个人的，每家每月给予 1.4 万元的补贴。那超过80人的，按照实际签约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来给予每人每月180元的补贴。二星级以上的驿站啊，还将额外获得这个星级补贴，二级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2000元的补贴，三星级以上的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3000元的补贴。再来关注一下明年北京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10万个，其中新能源指标7万个。经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交通公安管理以及生态环境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研究，并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2022年北京市小客车指标年度配额为10万个。那其中普通指标额度由2021年的4万个调减为了3万个。那同步呢，将新能源的指标由6万个增调为了7万个。也就是说，新能源指标它占的这个比例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那么普通小客车指标家庭和个人指标共计是28600个，那么个人和家庭是同时摇号的啊，单位指标额度为1200个，运营小客车的指标额度为200个。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双十一期间，浙江消保委发现李佳琦等带货主播存在违规问题。浙江消保委29号发布消息表示，12月28号收到了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5个平台和相关主播的整改报告。那么从提交的整改报告来看呢，各平台和涉事主播态度端正，提出的整改措施是切实可行、针对性强。另外涉及问题的相关主播啊，他们都表示已经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接受浙江省消保委的监督，接受平台做出的处罚，并向省消保委承诺后期将依法合规经营。那么今后呢，也将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的法规的学习，规范直播行为，杜绝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李佳琦的运营方美万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则表示要立即停止销售相关商品，对库存所有商品来进行更改，更改完毕且经过新一轮的检测之后再重新上架相关的商品。 再来关注一下，京东集团12月29号在港交所公告，董事会呢已经批准修改于2020年3月采纳的现有股份回购计划，据此回购授权由20亿美元增至30亿美元，并延长至2024年的3月17号。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9号凌晨3点，有5000多人在上海迪士尼排队买玩偶啊，有的消费者啊不惜忍着小便5个多小时，自称啊憋到尿血。那么这样的现象啊也引发了热议。据了解啊，这次销售的商品呢是2021款达菲和朋友们的圣诞系列。那么上海迪士尼的客服也介绍啊，这个系列6个玩偶加6个钥匙扣是定价2148元。而此前呢，这个商品是只能通过抽签限购的形式来购买，而在二手市场，这套玩偶已经炒到了8500元，翻了4倍。那么就这一事件啊，其实是引发了很多网友，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说大 V 的热议啊，因为我们说其实，像这种新年的圣诞系列啊。有很多很多朋友都想去买，但是呢非要做限购，而且呢使大家从凌晨3点多排队排到第二天下午5、6点，大家觉得这简直是一个就是炒作，然后完全不考虑消费者的这种感受的一种行为。而且很多人觉得哈，一个玩偶啊为什么值得花那么多钱，那么长的时间去对待呢？其实有的情况我们会发现，排队的人之所以去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排队买这个玩偶，往往是因为它有利可图，而不是说当然有一部分是啊，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真正的出于喜欢，就是因为现在在二手市场上这种玩偶已经能够翻到3、4倍，所以才会有大量的人然后排着长队啊，在冬季严寒的这个日子里面去排队买这个玩偶。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营销手法啊，真的如果时间长的话会让人产生逆反的心理，不如像上海迪士尼扩大它的生产，是不是让大家都能够买到喜欢的玩偶，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连线，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啊影响您钱袋子的几件事情。我们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又到了这个年终岁尾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在2022年影响您钱袋子的几件事儿。最近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平台上呢，看到大家都说了说自己2021年影响钱袋子的事儿啊，其实有很多呢都是关于消费的哈，还有这个股市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话题。那么 2022年有哪些会影响到您的钱袋子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财经评论员包冉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包冉老师您好。 哎，曼您好，大家早上好。哎， 首先呢，我们看到哈，在2022年啊，有很多事呢是和电商人的钱袋子息息相关的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哈，在这个淘宝啊、抖音啊、快手啊买东西，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那么现在，对我们看到啊，淘宝哈，它出现了一个新的新规，就是说从12月21号，今年的12月21号晚上，淘宝说哈，它这个要变更它的这个评价的规范了，也就是说禁止好评返现这个事儿了。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处理呢？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嗯， 同时呢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决策啊，更是一个让人期待落实的决策啊。怎么讲呢？这个实际上关于这个治理啊，网络空间里的这个有组织的啊，这个非客观评价的刷评啊，刷这个转评赞呀，刷这个评论呢，给好评或者给差评啊，这种网络的灰色地带的行为的治理啊，已经不是一波了啊，好几波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呢，有点这个野火吹不这烧不尽，这个野草吹又生的这个感觉，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个整个的互联网的评价体系，按理说在理论上应该是一个离散的状态，对吧？亿万的网友，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购物的情况和使用体验的情况，给出自己相对的这个主观的评价。但是亿万的主观的评价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客观的参考系，对不对？这是一个理想的一种场景。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第三方的机构就动了脑筋了，包括很多的电商的商家也动了脑筋了，店铺的老板也动了脑筋了，我能不能花钱呀？我能不能使用人工的方法，现在甚至于都是 AI 人工智能的机器自动的程序的方法来干扰这些评论呢？来把我的差评消灭掉，来把我的好评抬上去，然后甚至不乏很多的虚假的宣传，对吧？这其实也是我们传统商业中俗称的托，甚至于更进一步的更恶劣的是，他还会动用水军的力量呢，来对竞争对手的同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呢，或者商品呢，或者服务呢，给予这个非常不客观的差评。那么对这种的治理，实际上一方面平台要肩负起绝对的主体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平台他自己才拥有对自己平台上的这么多的海量的数据、海量的商品，他有这样的第一时间的监控能力和监察能力和纠错能力，对吧？然后呢，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说，咱们国家又开始了为期啊两个月的网络专项治理行动， 没错， 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对吧？ 确实，其实这个相当于是淘宝哈起了一个头，那么其实我们也希望后边哈有其他的这些电商平台也能够继续去跟进啊。这样的问题其实如果说我们把它解决掉，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刚买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车厘子啊，然后我当时呢买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口感不是特别好，而且他说坏，果是包赔的，然后我就发给他，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是你认为的坏果，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坏果，然后就最后呢就是拉锯了很久，我说那算了不用赔了，然后他说他觉得可能我这边可能会要给一个差评，然后他就说这样吧，我全给你退了，你能不能给一个好评？就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好评还有差评对于他们来说其实至关重要。那如果说我为了他给我退了这几十块钱，然后写了一个好评的话，其实影响到的人会更多，所以说这个还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纠正一下。 而且这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上半年，回顾一下我们的跨境电商曾经遭遇过一记重击，对吧？这个什么重击呢？就是以亚马逊为代表的这个全世界的啊，全球的电商平台巨头啊，突然之间啊，我们外人这行外人看起来好像是在突然之间啊，对这个很多的来自于中国的跨境电商的账户进行了什么呢？进行了查封，进行了资金的冻结啊，有的账户冻结都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的流动资金就冻结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在国内的好多的电商的带引号的这种商业传统中，好像是给用户一些实惠呀、返现呀、优惠呀，然后换取用户的好评是视作理所应当的事情， 对不对？这好像都是带引号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实际上真正依照依法依规的商业规则，无论是全世界哪个地方，包括咱们在内啊，咱们的法律法规早就规定和规范了，你不能通过这种赎买的手段。本质上，你通过贿赂用户，然后换取用户的好评，这个其实就已经涉嫌到了一个违法的事情了。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跨境电商上，一小部分啊，这个整天琢磨着，哎，给这个海外的客户送点礼品券啊，啊，送点礼品卡呀，然后你来给我打个好评啊，这种的，或者是我来给你返现呀，这种的涉嫌赤裸裸的商业贿赂的行为，实际上已经遭遇到法律的惩罚了。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对不对？合法合规的做生意嘛。所以从这点来说，咱们的境内的电商啊，整个行业啊，开始肃清风气，帮助大家扭转对所谓的一些不良传统的纠偏，也对大家对跨向全球的跨境电商有好处。嗯 嗯，确实。那另外呢，近期我们看到这个抖音呢也是要禁止私下交易了，因为我们发现部分创作者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哈有脱离平台私下交易的行为，那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那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它也要进行管理了。其实您觉得这个管理，它好去真正落实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像微信哈，其他的这种私域哈，它有的时候不是很好监管。 实话实说啊，这个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不是那么容易，我不是很乐观。平台可以出台很多的机制，也可以出台很多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手段啊，但是能不能在短期内真正的从根本上遏制呢？我觉着不容易啊，不容易。其实我倒觉着可以换一个思路来想啊，这个任何问题都是一体两面的，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存在矛盾性的。那么很多创作者如果说选择私下交易的方式，它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平台规定的或者规范的佣金抽取的比例太高了，对不对？有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相类似的一个例子啊，这个苹果 Apple Store 啊， Apple Store 呢往往会抽苹果税，对吧？30%的苹果税嘛。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微信曾经和苹果也曾打过官司呀，啊，这个口水官司满天飞呀。比如说在给这个很多的创作者打赏啊，苹果还应不应该抽税？实际上这一点呢也是平台经济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争议点。我们期待着呀，抖音这么样一个巨大的有代表性的啊一个社交加创作加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加直播平台，能够与广大的用户和广大的创作者达成更好的商业共识啊，因为只有更好的商业共识啊，才能推动整个业务健康发展和所有的参与各方的多赢啊。当然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一定是磕磕绊绊的啊，甚至口水战满天飞的。 确实。那另外其实这个抖音这个方面，它除了严控这个私域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要严控这个抖店和店群了。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在抖音上面哈，就是同一主体下面注册了十几个几十个店铺哈，然后有很多的店群，然后大家一起玩倒买倒卖，中间去赚这个差价等等这些问题。您觉得这个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好像在抖音上面就比较严重，好像在其他的这个电商平台好像没有这么夸张啊。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看到在网络领域经常有个词被提及叫矩阵 啊，对， 对吧 ？Matrix 啊，也就是黑客帝国那个 Matrix 矩阵。这个矩阵呢，这个顾名思义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不是单一的一个账号，对吧？我是林林总总、罗罗列列的给你弄上一堆的账号啊，不论在这个自媒体的创作分发，还是在电商。而在这个我们所谓的 KOL 账号啊，这其实呢也无可厚非，对吧？这个账号体这个矩阵体系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利用矩阵体系呢来相互导流量，这实际上是建立矩阵的一个初衷和初心了，可以所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互联网的流量啊越来越贵了啊，你发展一个新用户啊，然后呢盘活促活一个新用户，实际上成本是越来越高，所以说大家都无比高度重视这个流量。因为互联网经济在本质上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流量经济嘛，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平台对流量，流量对于平台来说也是越来越珍惜越来越昂贵。因为 流量也是平台变现的主要的核心的资源，对于个人的这个经营者啊、创作者啊、分发者来说，也是越来越宝贵的资源，所以二者天然有矛盾，对吧？我们说平台经济啊，从好的方面一面看是其乐融融的啊，这个我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技术的基础和用户的基础，然后这个在这种用户基础和技术基础之上啊，然后呢再提供一个商业生态的基础啊，那么这样的两个基础相叠加，大家一起挣钱啊，平台挣大头啊，创作者或者是运营者啊赚小头。这时候呢，但如果说在整个的流量见顶啊这个前提下，那么大家的矛盾就会不可避免的暴露和甚至爆发出来了，那就是争夺对流量的控制权啊。所以我们看到超级头部的创作者、经营者、主播者，他们的流量实际上已经事实上形成了流量黑洞，对不对？ 对， 对于无论是对于后面的腰部甚至尾部的大量的其他的从业者来说，还是对平台来说，都一点苦不堪言。但反过来，如果平台过于强势，对于流量的垄断过于严苛的话，那么它这个生态之中的其他的合作伙伴也会苦不堪言。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永远是动态的啊。作为平台来说，他永远是觉得，哎，我紧一紧或者松一松啊，但总归他不愿意放弃自己对于流量的控制权，这一点没有办法。而且实事求是的讲，平台应该是还是拥有对流量的控制的绝对的优先权。 确实，而且这个我觉得也是平台生存发展之道哈。其实说到这个对于流量的控制啊，我们发现在现在小红书它的日活也非常非常的高，而且现在大家似乎就是在女生啊形成了一个下意识，就是我有什么不知道的，我有什么要查的东西，我要打开小红书。对，男生呢他喜欢上知乎，女生几乎都在小红书上面在查找一些资料和内容。那我们发现哈，小红书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经常诟病的，就是它经常会有这种虚假种草营销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说的哈，这种网红景点哈，都是在小红书上拍特别好看，但实际上呢，我们到了这个景点发现简直和照片上就是两个地儿。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种草这个事儿哈，就是有很多的博主哈，不管是头部也好腰部也好，有很多的他们因为收了这个广告推广的费用呢，就开始胡乱种草。我们说他可能有的都没有用过啊，有的甚至不是自己能够用的产品呢，然后为了收取这个广告推广的费用呢，就直接开始种草了。所有皮肤都适用的这个面霜啊，还有小孩子也可以敷的面膜啊等等，造成了大家对于小红书这个平台的一种等于是不信任的这样一个感觉慢慢产生了。而且他这种网红的这个景点的种草打卡呢，尤其是比较严重的。那现在呢，他在打击这种虚假种草营销了，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和我们前面说的哈，就是他不好监管吧，因为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虚假营销？那我就是一个喜欢拍照片，喜欢那个加一些滤镜的这个博主，那我就是属于虚假种草了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弹性啊，实话实说，我们以这个现在最近段时间网上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所谓的打卡照片为例啊， 对， 我本人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啊，是很多年的摄影爱好者，当然偏向于器材党啊，那么从摄影创作的角度讲，肯定我们每一个爱好者或者是专业从事摄影艺术创作或者是摄影的服务的人员来说啊，我们都想将一个平淡无奇的场景找到它独特的美，对不对？是吧？就通过镜头来发现它独特的美，然后呢将它创作出一幅艺术作品。这个呢，只要在这个背景的介绍和说明中进行详细的说明就好，是吧？我说，哎，这是我是一幅艺术创作的摄影作品，而不是一个写实写真还原的一个现实场景的一个复刻。 对， 这点很关键，对不对？哎，这是一个这个我们在传统的古老的这个摄影社区里头，大家往往也会将这一点呢作为一个评判的依据。场景越平淡无奇，你创作出来的照片啊摄影作品越惊艳，那说明你的水平越高，对吧？因为你在独特的角度发现了独到的美。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社交网络呢，这个大家混淆了创作 和真实复刻还原这条界限，然后把很多艺术创作，你加艺术滤镜不也是创作嘛，对吧？虽然现在的创作比过去容易多了，各种滤镜都是处于这个可以信手拈来，但是我也注意到不少的照片的创作其实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的啊，那一定是遵守光线，然后选好角度，然后呢在一个恰当的，因为摄影就是用光嘛，光的艺术嘛，恰当的时候呢来按下快门，这时候很多的用户把它理解为真实的美，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责任不完全在发布者，说实话啊，这是真心说实话，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应该是说您自己去了那个地儿拍不出那种照片来，说明您的摄影技术不够，只能这么理解。但是作为平台来说，如果有意识的放大，有意识的放大这种界限的模糊，而使得助推它的种草的这样的一个风潮，这就是确实是在他来说有些责任了，对吧？也就是说你平台不能更加这个助推波澜的啊，让这个我们的用户呢来这个对很多的种草的打卡的照片呢形成一种虚幻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里边涉嫌一定意义上的虚假营销啊，这对于平台来说，对于发布者来说，我觉得真的追究不到人家的责任，所以个体行为是不是这道理、啊、 对，而且非常主观， 对呀、啊，每一次艺术创作都是，我就认为这个门脸，你像一个所谓国贸附近的咖啡店小门脸，我就认为我能捕捉它的美。您发现不到，咱们可能是审美的观点和角度不同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另一方面讲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也折射和透射出了另外一种用户的心理趋势，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用户？当然了，可能女性用户在小红书上的比例一定是大一些啊，她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反而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点啊，包括知乎对于男性用户啊，包括这个小红书对于女性用户，曾经我们看到这两年有一个网上流传的公式，也充满了调侃的意味，但是也不乏真知灼见，说怎么建立一个新消费品牌呢？说准备一组稿件啊，然后呢找到一些 KOL 啊，也就是所谓大 V 啊，然后在小红书上啊发布几千篇文章，加上在知乎发布几千篇文章，最后加一个头部主播给你带一次货，成了一个新消费品牌就立起来了。 还真是， 对不对？好像把一个品牌的这个树立变成特别简单的一个可复制的公式。 对， 第一方面呢，这里面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力量，对吧？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传统品牌这么做没戏，你想传统品牌要想树立一个品牌，不对得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累嘛，对不对？因为它还有一个传播的一个速度和效率，以及和用户沟通的问题。那么互联网大大的将这一路径变短，这是互联网的优势。但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它会使整个产业变得浮躁。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过去两年之内的所谓的很多新消费品牌是忽然兴起，然后突然崩塌， 没错没错， 对吧？这里面包括咱不限于一些国产的化妆品品牌，咱们不点具体的名字了啊，一些所谓的国货的这个吃货精品品牌， 没错， 食品的，对吧？轻食也好啊，这个所谓的小吃也好啊，零嘴也好，干果也好，奶茶也好，对不对？还有那些所谓的唇膏啊、护肤品、面膜啊，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种的品牌，你如果不能在迅速的崛起过程中，然后再将这种互联网带来的势转变为自己扎扎实实的收入和扎扎实实的研发投入，恐怕你真的还是不可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品牌，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小红书这一类的平台非常好，它体现出了互联网社群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聚合的优势，但是这种的群体性的心理的幻觉的渲染不应该成为我们做扎扎实实实业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而应该成为一个催化剂就好了，对吧？ 确实，而且我们知道这些新规的出台啊，也就是说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整个互联网这个电商平台，可能对于可能一时半会儿我们不能够马上把这些问题全部都解决，但是至少它是一个我们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是的，其实互联网的治理和任何其他领域的治理一样，都是一个动态的治理，对不对？我们不是说这个今天发一道文件，然后呢，这个各个平台出一个政策，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明天就躺倒了就行，躺平就行了，不是的，因为它还在不断发展嘛，对不对？而且呢，尤其是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技术创新、 模式创新都迭代速度效率非常快的领域，事实上这种的动态性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的在想，我怎么还能做得更有意思一些啊， 嗯， 我怎么还能将这个商业模式变得更有趣一些啊。那么新的设计新的模式一定会带来新的什么呢？新的问题和新的带规范的地方啊，这点不可怕。这个出现新的问题再进行及时的啊，及时的把它纠偏就好了，对不对？ 确实。好的，非常感谢宝润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 好嘞， 好的， 好， 再见。 谢谢， 好的， 再见。哎。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财富新动力的所有内容了，也感谢大家呢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呢是由乐淘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